李菁啊，咱们孩子有救了啊！文道从香港带奶粉来了，这过去就给许戈辉带奶粉， 对，过去给许戈辉带奶粉， 哎，他又不找我，他大概有直接进口管道， 没错，凤凰卫视一向是先见之明嘛， 对，没错没错。 你这样说我放心了，本来我还觉得这样举动太夸张了， 下回我做节目， 现在被逼的都这样夸张了， 都得这样，没办法。 但是不是就是香港那个伊利的那个冰棍还是雪糕啊， 就出事 了，三聚氰胺了吗？ 没错，香港是因为那天呢，我记得是。中央台先报是67种产品有问题，但中央台报的那一批有问题的产品是集中在婴儿食品。嗯，那伊利那个冰棍有问题是香港自己检测出来的啊，那个产品在香港还很受欢迎的，因为平常香港人，结果这几天香港人在谈什么，你知道吗？说，哎，这个蒙牛啊，平常喝起来特香，哎，香的，对吧？大家都这么说，不像奶。 哎呦，真是。 啊、他就说我们很多的例如奶制品啊，口味偏重、偏香、偏甜。 对， 实际上他就说很多是添加剂的那些作用。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这回我就发现呢，哎，有句话叫怒极而笑。嗯。这个人民群众啊，有时候愤怒以及啊，他会以这个笑话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不是真的哈，但你能观察社会情绪。你比如你会听讲什么伊利蒙牛呢？那天我就看手机上一段子嘛，就说开黑会呢哈，伊利的蒙牛的跟三鹿的，然后伊利的跟蒙牛的就训了三鹿，说你这孙子啊，加就加吧，你怎么加那么多呢啊， 破坏潜规则。 对对对，然后蒙牛说就是啊，我们都是往奶里加那个三聚氰胺，你呢，你小子往三聚氰胺里加奶。 要不说咱们河北人实诚的， 就是我们其实圈人老实吧， 和实在要下狠点。 就是我们河北就是三鹿就很委屈嘛，说我们冤呐冤呐，我是按照配方加的，可没想到奶农也加了，那个奶中间人也加了，送奶的也加了，所以就多了嘛。 那你知道这个事儿，其实我前两天我还真的是很生气啊，现在你就像你讲的怒极而笑，因为那生气你很自然，像小孩结石本来就很疼的一个东西， 疼啊， 结石是疼的， 因为它 你知道吗、 嗯、 因为有石阻塞尿道的， 对， 是疼的。那婴儿疼呢，他光哭他还不会表达，那你知道怎么样去治吗？这个病他得用手去按那个肾，嗯，用外面去按摩，按，如果不够大的话就不用震碎它的话、嗯、按到它呢慢慢能够挪移到尿道里面让它自己排出去，但排的那个过程非常痛苦、嗯、哎呦，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疼的很难受的小孩啊，婴儿啊，现在中国家长都是一人一胎嘛，嗯，那你想想看，这中国人不疯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事，我就今天上来的时候，我在报纸被飞机上看外国报纸嘛，这有，然后我前几天也看一些外国博客嘛，但他们那帮人现在都在又趁机炒作了嘛，恶毒攻击， 妖魔化 中国了、啊，又来了啊！首先就讲什么？就博客说这个前阵子中国搞奥运，奥运呢是要跟外国人做朋友，展示友谊，嗯，然后呢，现在他们那些博客讲什么？哎呀，还跟中国人做朋友，他们连自己孩子都害啊！哎呀，你还能跟他做朋友？ 我觉得他们这么说不对，正应该看出我们对他友好做朋友。你看我们供给奥运会的那个奶没有三聚氰胺。哎， 但这个我觉得很成问题，就是你都是那个奶源，为什么给奥运村的会没问题呢？如果你能保证给奥运的那批奶没问题的话，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你这个厂商伊利，你连自己平常的产品你都知道有问题，或者你有怀疑，或者你觉得信不过，嗯，所以你才要给奥运村的那一批奶制品是从根源开始要把握，是独立出去的管道。 所以这件事情虽然就是我们看到了现在好多似乎有很多的那个处理的结果公布，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谜团， 你真的还不知道， 还真的不知道。对 对， 那天的那位嘉宾是吴晓波，他不也说，他也是您的这个观点，就是为什么这个奥运会，一个是奥运村的没问题，奥运会的没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9月14号之后的液态奶，就说明还是有人在，就是这是可控制的，就表明它至少它是可控制的。 只是 你知道，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那个还值得一提的什么，就是。是三鹿吧，我们如果没记错的，就是它有一个宣传的一个点是说、嗯、是神奇宇航员专用的奶、哦、 真的 对 啊, 对啊， 好家伙，咱们肾结石上了天了。 但是很多人说但愿它只是一个广告词，不会是真的去喝。 那 我 杨利伟灌那个， 而且还有希望它只是一个广告。 对，而且我觉得这回呢，就外国传媒开始会透的这件事，觉得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他们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有证据的。嗯，什么东西呢？就是 本来我们自己中国人，我们很了解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条块管理啊，政府内部过去讲那种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怎么回事儿。那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不是这样，很多外国人看他眼中的中国，觉得就是一个共党国家。那这种国家呢，都是中央高度集权，上头要办的事儿，下头没有办不成的。但是这回你就让别人看到，你原来还真的是内部结构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什么呢？像这回新西兰。 哎，对，我是听说，怎么新西兰总理还在这挑事儿呢？ 这个、 说 是 我早就举报了。 哎，对，之前其实我也是很早就看到，我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他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他就是说，实际上是新西兰叫恒天然吧，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奶业集团，他们是控股43%哈。 对， 这三鹿你要从这个 43% 你要从这个角度讲，三鹿也不完全是一个什么纯粹的一个什么民族品牌， 他这么讲，他三鹿呢是有石家庄的，他们那的三鹿公司呢，对，那是真的是民族品牌。但这个现在整个集团呢是三鹿占大股，然后这个外国再来呢入43%，就合组一个新的集团，是这个样子。 那怎么新西兰总理向咱们举报呢？ 是这样，这个恒天然是外国公司嘛，新西兰公司嘛，他听说有问题了。他知道有，他在董事会也有人了。 因为最早这个事情是从今年年初 两三月就来 了， 这事儿说了半天了。 有消费者在投诉， 对， 觉得有问题。 然后这个公司知道了，那他很正常嘛。比如说我们合股的嘛，哎，怎么我们公司出事儿了吗？那就问这个股东嘛，问大股东嘛，问三鹿，三鹿没回应。后来他们担心啊，他们担心之后呢，就找到这个上头了，就他们透过他们政府外交途径来问，结果是新西兰政府呢跑去问你们石家庄。 哦，是吗？ 没反应，问河北没反应，后来搞大了这事儿，搞到了是新西兰总理上了他桌子上，新西兰总理直接打电话到国务院，也不知道是不是温家宝接的电话，你知道你们那奶出事儿了吗？这才中央一下子才从上往下揭发出来， 传闻吧， 事实，事实，新西兰总理自己出来说话了， 新西兰总理， 所以这事儿你比如说这本来是很糟的事嘛，这新西兰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恶意打击我国民主产业，是不是？对不对？妖魔化中国，可是我在想这事儿最荒谬的就是你中央，你想想看，他真的是能够不知道下头一个省里头出什么事儿？他要一个外国总理、外国元首告诉你，你们国家的奶粉出事，孩子喝的是毒奶啊！ 恐怕是线索之一吧。但咱们中央国也没什 么事。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很荒谬了。那现在很多外国传媒就拿着这一点来讲，怎么这个国家？它不是什么中央集权国家嘛？这么看来，就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实际上那天来做客的那个嘉宾，他也给我们私下里透露一个信，他的意思是，他是一个那个您记得那个老师，他实际上他说就是最高领导人对这个食品安全是非常重视的， 对， 之前还专门他进到中南海讲过一堂课， 我们请了一个食品安全的专家，他就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曾经这个咨询过他，就专门找 他 谈， 他一个专家 了嘛，后来这两年 去讲过课的，其实表明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态度上其实最高层面 是很 重视的，但是中国的这种情况，这种政体啊，这种就是往下这个推行的特别难。 对，我现在有时候想，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呢，有时候听到这个事儿啊，肯定他也挺搓火，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 不争气， 那是奥运搞了那么好的名声形象，一下子这。 对呀、啊，你知道我这心里，这一开始我就说嘛，我作为一个，当时我正在石家庄呢，我说我作为石家庄人，哎呀，我们石家庄这回丢了一回人。啊，但是再过一天，我就觉得，哎，不是石家庄丢了一回人，是我的祖国丢了一回人。一查出来这么多 好中国的， 你知道啊，就是咱们就说老百姓一聊天啊，那就跟真相的有一段距离了，他就会很夸张。那天那个人跟我打电话，实际是我们公司的，就赶快回北京，咱们得录出大事了。我出什么大事？不是三鹿奶粉吗？他全国奶粉都出事了。你看，我就想，这就是传言在人们当中造成的这种情绪 啊。你说到我们公司啊，还有个事儿有意思，就我们公司呢，不少高层人员啊，都收到了一些的电话跟短信。 这有什么内幕呢？我 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这回相关企业 就做公关是吗？ 哎，来做公关了。你之前有没有听过那个消息啊？ 就是 说 百度的 三鹿找百度嘛。 啊， 说给他300万，叫他帮忙删帖嘛。哎呦，结果百度不干嘛。 啊，是吗？300万都不干。 三百万你就干了。 行， 好， 行， 不能文涛， 绝不能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一个那个流传很广的一个段子啊，手机段子，关于三鹿事件的最新报道。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据报道，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仅捕获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母牛们情绪稳定。另据最新消息，水牛和蜗牛已分别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负责。这是瞎手机，但不要当真。 就你说这个负责，譬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追究这些企业，嗯，很坦白讲，我觉得很多政府部门呢、全部都有问题，因为这个事儿你牵涉到了好几个部门呢，其实比如说卫生部，质检，工商局。其实你真要控制这个东西的话，是 有几个 部门在。 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行业协会也很重要。 对， 中国不还有一个奶业协会吗？ 对对对对对， 你说它这协会是做什么用的？ 对，这个协会就是告诉他们三、 该开会了， 这个 交会费了是吧？ 不，三鹿巨星什么地方便宜？行家不可不知，报价了是来搞。 对，你看我要不要不说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有的时候能够影响政治的？ 哦，真的吗？ 你一来我就说我 您怎么影响 小神仙吗？ 小说 昨天晚上节目里，你看咱们谈到什么，对吧？我第一个我就讲，就说是这个国家免检，就这些东西我们还能信得过吗？结果我今天看见一个手机这新闻，国家免检好像取消了，对吧？然后那天你还说吗？你还说就是政府的这种公关的这种反应，我说你看他比较喜欢副手出台，道歉呢也是副总经理，开始免职呢免了个副市长，但是刚说完这话没一天。哗！你看国家就 市长就下来 就有反应，市长免职了吗？ 某高级幕僚看来是您的忠实观众， 没错， 对对对对， 没错，有影响力，有影响力。 说话还是有点影响。 但你要说真有影响力，那真的是要叫整个国家的这种产品保障制度啊，要重新搞一趟，从头再来，这是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今年二月份开始传闻出事儿的时候，那个二月份首先爆出来那个消费者，他是去找过地方上的工商局。说这个产品可能有问题，我的孩子吃，因为你想想看，这很容易知道，婴儿有肾结石，那你在想这婴儿吃什么呢？婴儿就吃奶粉嘛， 对， 他不吃肉不吃什么，就吃奶粉嘛，对不对？然后说拿这个检测，那工商局给他的答复是什么？说你先给2万块人民币这个检测费，嗯，那你这个是国家单位啊，遇到消费者投诉，这个产品还要消费者自己给钱去检测，这是哪有这种道理啊？ 你看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也声称是三鹿内部员工啊，在网上开博，他讲这意思啊，就是好像就觉得三鹿也有点冤。他说是什么呢？ 不，还有点冤了。 他是三鹿的，声称是三鹿的员工嘛。他就说呢，这个从六月份以后的事儿，好像这个三鹿啊确实是不对。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赶快反应？他说，但是在早以前呢，那意思啊就是他们也处于科研阶段。是知道说有这个结石，但这结石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对， 他那意思是他们也没想到是这个三聚氰胺，你明白吗？ Okay, 就一直也在搞科研呢。 可是这么讲，你自己的每一个检查步骤，你能不能检查得出三聚氰胺呢？因为我 检查说检查不出来嘛，说1100道， 1100道都检查不出来三聚氰胺啊。 哎，那天那个食品专家也 讲，他是这样，就是。当然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是另外一回事哈，他是这样讲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他说是常规的检查就是31项，就是你正常范围内的，比如说我们要查一个牛奶，它要是几项主要指标，当然是营养的那些指标，蛋白质什么的，他说其他的那些非法的那些物质你可能有成千上万，他不可能去研究一个程序去查，比如说 查片 最极端的吧，你不可能去查这个奶粉里有没有砒霜，因为从规定上来讲，这些毒是不能放进去的。他说，如果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器来查你这些莫名其妙的物质的话，那他的那个投资也会很大。所以我也记得，我也看过类似的，他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的一个人的说法啊，据说也是来自三鹿的，他当然也是觉得很委屈。他说他们听到有投诉之后，他们也在查。那但是也是一直查不出来，后来好像说花了很贵的钱买了一台机器，那才把这个查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疑点，既然说是一个潜规则，那就说明这个物质奶农都知道了，你的那个专业人士 怎么不知道？ 对呀、你是专业人士，你的知识还难道还比奶农还能差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有点牵强。 而且李静，我在怀疑啊， 这个三聚氰胺啊，不一定只是奶品业的东西，说不定是广泛在中国食品业。 那当然已经证实了，那个宠物的那个 饲料，牛饲料， 饲料里面是去年那个 去年的宠物 毒死那个美国狗那个宠物粮食嘛。嗯，凡是牵涉到蛋白质的东西，都说不定 提高蛋白含量。 是个蛋含量。 它不是还有一个小趣闻，就是说美国那个宠物猫和狗很多死，美国当时也检查不出来，因为他们的想象力也没有达到， 就是 想象不到会含有这种物质。后来，当然这也是一个传说啊，也没有证实，就是说。后来是有一个熟悉中国内情的一个中国人，然后局内人告诉他们说很可能是那种东西，结果美国一查果然是这个叫三聚氰胺。 所以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我说个迂腐的话啊，就到最后啊是个道德问题，这么讲好像废话啊，但事实上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制度检查的程序跟检查的方法，去检查出像你刚才讲那么多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东西，你能检查得出来吗？检查不出来。同样的，比如说我现在待会儿过马路，我能不能够保证我过马路的时候不会有一个红灯的时候一个车子的司机突然发疯撞出来把我撞死，也没办法保证。 这个不是万能的。 对，你没办法的。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很无奈很被迫的必须相信很多身边的人，而我们的小命都是掌握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得信他们。 所以文道你就信吧，就是我们也有食品企业意识到你说的问题了。嗯，我不是连夜从石家庄赶回北京吗？京石高速公路上你都能看到有一个食品企业的大广告，他们一个大牌子写的正是你说的话呀，就是用道德和人品打造我们的某某食品企业。他不是不知道。 对，因为这真的是道德问题。因为很简单的，你这个你要真的想把所有人都想成是坏蛋，把所有人都想成随时要害人的话，我们根本连早上起床都不能起。 没错，我跟你说，就是没有底线呢，就可怕在哪？就是我们生活其实也是按照潜规则生活的。 对， 我们共同承认的潜规则是，你走在街上不会被人一刀捅死。 对， 对吧？ 对对。 然后你不会有人下毒。 对，然后你报警的时候，警察原来跟贼不是一伙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一些最基本的人类生活的潜规则。 要没有了这个话，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崩溃。 就是、啊。 就是这么简单嘛。那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道德问题是什么呢，就我前几天我才跟一个在大学里头教工商管理的一个教授在聊聊这事儿嘛。那个教授就说，哎呀，这个要做好这个社会责任的教育，就企业社会责任嘛，现在国外公管学院都很流行嘛。我说不一样，你全世界的像哈佛那种工商管理学院教这个企业的道德责任教的是什么呢？教的是要注重环保啊，生产程序别污染啊，要保障什么多元文化啊，劳工权益，从来没有公管课程会教你哦，你干食品啊，不能下毒啊，是不是？这你用得着教吗？就是一个基本 人设共识， 对啊，就等于比如说中学教性教育，你跟男孩子说性冲动不能强奸啊，你一个国家都在教这些的话，这国家是什么国家？ 是，我们有这样，有时候政府发的那个文里还有那个办公时间不准打麻将，不就是这样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李菁还是有爱心的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关心我们河北的 奶牛， 河北的奶牛他们加三聚氰胺也不容易， 是 吧？ 是这样，就刚才你也说的，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我觉得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关系，我在想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味的去指责这些什么不法的，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一个责任？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这个问题，责任什么？比如现在农产品涨价了我们就会抱怨，其实我觉得你要是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我们真的是一直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水准是建立在农民牺牲了大部分的利益， 剥夺农民， 对，所以这个事件当然他们是不对的，这个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稍微再往下看，比如他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它的土壤是什么，比如说他们现在饲料涨价了，然后但是收的奶的那个利润又被盘剥得很厉害，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只能是去投你们这个，但是我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再换一个角度再看一看这个背后的问题，可能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知道你看政府的决策里哈，你看我在河北看这个报纸啊，我就发现有一些咱们不太会关注的地方，就是说在严惩的同时啊，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现在的奶农，就那些良民的那些奶农， 他们的生活和收入怎么办？ 给他们个出路是吧？ 因为就是现在不就联系嘛，这个奶业什么协会，就是说三鹿不能收他们的奶了，多少人的生计就没了。 对， 那么就是联合一些好的奶的这个企业，那么就去收他们的奶，要不然他们的这个生活怎么办？ 对， 因为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贫富悬殊造成的一个问题，而这个贫富悬殊呢，也是我觉得是跟市场经济的一些恶劣的地方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些奶农他们的收入会变得那么微薄，薄到一个地步使得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呢？或者说其实现在很多人说是奶爸子在下这些东西嘛，其实他们这些奶爸他赚的钱也不会很多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这几家大牌子呢他们竞争的很激烈的时候，这个价格的差距呢压力很大，那这时候呢他们就要把这个成本一重一重的往回最根源去压，这全世界农产品都这样。比如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像喝咖啡，我们喝在这个什么星巴克喝一杯咖啡20多块钱，这二十多块钱一杯 大部分是在中间的流通渠道里赚到的， 没错，这二十多块钱咖啡里面呢，在中南美洲那些咖啡农赚到的呢大概就是2毛人民币，因为他这个压力是不断往回，到了最后呢就是最源头的人，最辛苦的那帮人，最基层的那帮人赚的是最少的。 哎，而且呢他们首当其冲，就中国这社会非常有意思，好多很深层的矛盾哈，但是推到最外表，就好像比如说这个警察与冲突的对象，对吧，或者说是城管跟那个什么小贩，你看着好像都是他们不好，可是实际上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推到这里来的呢？ 对， 这是个问题， 其实每个人都在为他们。